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2集。 看到了吧，姐姐，我说他是个怪物。 旁边一张嬉皮笑脸的小脸上闪动着饿狼般残忍又淡漠的神情。青衣侯香车宝马过安定门，吆喝声刚降下去，马车猛地顿了一下，车上人合着手中书卷，蹙了蹙眉，低垂的睫毛下是冷冽的眉眼，迸射出漫不经心的寒光。 不是说了本侯不需要查令牌吗？ 没有人回答。宽敞舒适的马车里，只有香炉里冒出袅袅白雾。他顿了片刻，神色一凛， 什么妖物，出来。 车里四角挂着收经符，机案上摆放着玳瑁貔貅，侧边悬挂着像模像样的桃木剑，各门各派宝物摆满了，将这小小的马车硬围成了一只铁桶。他不信这样还有邪物闯得进来。一阵凉风拂过他的面颊，他猛地向后一撤，转瞬自己桌上便多了一个小孩，袍子下的两条纤细的腿轻轻晃荡，露出雪白的双足。那幼兽般诡谲的小孩抬起头来，一双漆黑的眸子里满是酷虐的恨意。 你是何人？ 男人在这夜色般的眸中看到自己惊愕的倒影。 你要做什么？ 一只冰凉的小手猛地卡上他的脖梗。 我来杀你啊！ 保罗纱帐里猛地坐起一个娇小的身影，一头黑发披散在绣着大片玉兰的素白寝衣上。宫女从寝殿角落小跑过来，隔着帐子问： 帝姬，您怎么了？ 少女一双柔嫩的手放在自己的脖梗上，手指微微发抖。 裴元，有人要掐死我。 纱帐撩开，一张素净温婉的脸探进来。还好床上只有专为夏天准备的蚕丝被，皱巴巴地攒了个团。尊贵的帝姬抱膝僵坐着，拼命在脖梗前虚抓着什么，眼里满是恐慌。佩云见他衣领下露出的皮肤被手指挠出了几个红印，急忙将他的手拉开。 哎，帝姬别怕，做噩梦了而已。 端阳帝姬长长地吐了口气，仰躺在床上，披散的头发压在身子下面，娇容上满是疲惫。室内三个角落摆放了雕刻精美的大鼎，鼎内放着大块的坚冰，正徐徐向上冒着白气。即使外面的骄阳似火，凤阳宫里仍然有阵阵穿堂风，阴凉舒适。佩云扶着纱帐， 帝姬，要梳妆沐浴吗？ 床上人翻了个身，眉头微蹙，姣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耐。 梳妆？今天有什么事儿？下午赵太妃要去兴善寺祈福，想让帝姬作陪。 话音未落，端阳帝姬瞳孔紧缩，一个翻身坐了起来，脊背紧紧靠住墙壁，浑身颤抖。 本宫不去兴善寺。帝姬。 佩云吓了一跳。 可这不是三天前拜谒太妃时说好的吗？ 端阳耳边仿佛又回荡起那个诡异的声音，一声声在他耳边呼唤。 神女，神女，神女。 谁在说话？ 寺院内古树参天，青石板下满是青苔，风吹叶落发出簌簌声响，檐角上悬挂的青铜铃铛颤动着。 神女，快随小人来，吾等候您多时了。 周边的场景飞速变化，寺中翘起的檐口飞速变作密林，又到了大片荒地，山峦如波涛般起伏，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际，最后又回到了殿宇连绵的寺内。 这是在做什么？啊？ 他环顾四周， 与他出来时别无二致，只是天色很暗，天空仿佛被人用一张巨大的布盖着，密不透风的，周遭一片死寂。 啊，方才神女所在的位置不对，现在对了。 你是谁？为什么叫我神女？ 啊， 那声音笑起来，随即起起伏伏，跟上了无数道笑声。这些笑声有的浑厚，有的苍老，有的稚嫩，竟有百十人之多。他倒退了一步，回头望去，地上竟然密密麻麻跪满了人。他们姿态虔诚地伏在地上，仿若将他奉为神明。 神女已至，仪式开始。 再然后，端阳猛地闭上眼睛，不愿意回忆起那场面，语气里满是怨愤。 自打本宫跟母妃去了兴善寺，回来便开始总做噩梦，我不想再去那个鬼地方了。 佩云敛了笑， 地基甚严，佛祖劝人向善，去一趟寺中能抵挡尘埃，只有抚平心绪之效，怎么会致使人做噩梦呢？ 此时宫中信佛已成潮流，天家妃嫔不论品阶高低，身份尊卑，一律自发吃斋念佛，每年花一大笔开支在寺庙里，比谁更虔诚。而这股风气正是由他生身母亲赵太妃带起来的。谁都能说，做女儿的不能说。端阳烦躁地揉了揉眉心。 哎呦，我知道了，梳妆吧。 端阳帝姬，本名李松敏，先帝宠妃赵氏之女，今上胞妹，深得圣宠。妙妙搜肠刮肚地想着原书中的剧情，被木生开口打断。他眼中讥诮， 你说的这些哪个不是众人皆知的？ 妙妙怒而反驳， 哎，你这么厉害，你倒是说点新鲜花样出来啊。 派你出去打探消息，就收回来这么些废话，你到底有什么用啊？ 好了，阿生。 慕瑶淡淡放下茶杯，责怪地看了弟弟一眼， 林小姐没有自己的暗线，你别再折腾她了。 连慕瑶都看出来了，最近这两个人之间有点反常。从前倒是貌似很和谐，可这几天就像是火药桶碰上了火星子，动不动就互相讥讽，还是口齿伶俐的林妙妙获胜居多。而木生，他似乎从来没有见他如此明显地欺负一个女孩。他硬带着不识路的妙妙走到繁华的街市上，兜了几个圈子，将他一个人丢在人群中，自己抽身而退，隔几个时辰才回街上，将无助徘徊的人领了回来。他让林妙妙一个长在深闺的小家碧玉去市井间打探，被那些丰乳肥臀的妇女讽刺刁难了一个下午，回来时都还是灰头土脸。慕瑶虽然不喜欢林妙妙，但也不希望她出什么危险。慕生屡教不改，就像瞬间退化十岁，绊在这个坎儿上过不去了似的，倒令他有些头疼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